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23集，任何伟大的人，在胜利的过程中，都会犯下一些错误。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犯了错误，并且勇敢地正视和坚定地改掉这些错误，并且从中吸取到教训。这一夜，朱元璋睡得非常的开心，他更加分明地感到自己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有力量，这么充满朝气。直到日头升起来好一大阵子了，他才从甜蜜的睡梦中醒来。他感受到了从惬意的疲惫中休息过来的爽快，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满足的快乐。李善长与汤和一大早便来到国公府，因为不便惊扰国公的美梦，就一直在大厅里候着。因为等候的时间太久了，两人的脸都拉得挺长。朱元璋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目光盯着他们问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两人四目相望，却是不愿意开口。好半天，汤和才支支吾吾地告诉朱元璋，昨晚冯指挥使和李元帅拿下了扬州，在攻上扬州城头上时，冯指挥被暗箭射着，当即就牺牲。朱元璋听后看着汤和，又看着李善长，使劲的一拍大腿，喊出一个字儿，然后又重重的叹息一声，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 国胜啊，国胜，元璋正需要你携手并进，你为何就撒下我而去呀？哎呀，国胜啊！ 朱元璋说完是嚎啕大哭。厚葬完冯国胜，朱元璋想起了他生前的遗愿，便对李善长说， 还请先生将国胜的驱逐鞑子还我河山这句话写下来，我要把他 贴在大殿上。李善长听了却站着不动，有些吃惊地望着朱元璋。看到朱元璋还是不解，便走到他的身边，趴在他耳边说着： 国寇，我们如今正在与之作战的可都是义军呐。 朱元璋愣了一下，心想： 啊，可不是吗？元朝军队所剩无几，碰上了也不堪一击，如今与之作战的境地全是以前的兄弟义军，在这样情况下再提驱除鞑子还我河山，岂不是自灭士气吗？这么想着，不由得恍然大悟。 为了等冯国胜的遗体运到南京，朱元璋的西南之行推迟了一天。就在祭拜冯国胜时，西南方传来捷报，常元帅俘虏敌人20000，并且攻下统领。悲剧中又有些喜剧，朱元璋的心里稍稍好受了一些，但是他与李善长的心还是很沉重，因为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如何从强敌陈友谅的手上成功的夺下池州。朱元璋从濠州出来以后，攻城夺关，杀人无以计数，但是身边得力的文臣武将却是与日俱增，并没有多少人牺牲。而没想到冯国胜却带头走了。为了表达对冯国胜的深情厚意，朱元璋特别敦促要将冯国胜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举丧这一天，朱元璋在众将领面前袒露了真情，他的悲痛和伤心，眼泪与痛哭声凝聚了所有将士的心。国公真乃重情重义之人，跟着他即使是牺牲也是死有所值。这句话深深地埋在将士们心里。李善长明确地提出驱除军阀一统中华的口号，又让众将士有了更明确的战斗目的，为了一个崭新统一的皇朝而战。全军上下更加斗志昂扬，豪情满怀，士气倍增。冯国胜使朱元璋从一个想谋些出路的小军阀迈向为一统天下而战的英雄，朱元璋确实从心里感激他，感激他一辈子。咱们再说后话，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还追封冯国胜为影国公，将他的肖像挂在功臣庙里，使冯国胜位列第八位。当然这是后话。祭拜完冯国胜，朱元璋率大军往西南进军，他要去与常遇春会合，然后挥师南下继续扩展地盘。临行前，朱元璋放心地将这一座南京城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同乡汤和将军镇守。汤和带着南京城的文武众官恭恭敬敬地将朱元璋送到南京城外，一一作别的时候，突然吃惊地发现马秀英的侍女领着四个兵俑抬了两口箱子过来。李善长见了赶忙前去探视， 只见小红挥了挥手，让兵勇们将箱子放下。他快步地走向李善长面前，然后作揖说：“ 参议官大人，这是我家夫人的一点心意，请您一定转给南征的士兵。” 李善长非常的疑惑，然后令军士们打开箱子，只见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这时候他更感到莫名其妙。小红指着箱子说：“ 这些都是夫人平日里的积蓄，夫人请参议官大人代为收下，奖给那些沿途征战立功的将士。” 李善长听完以后顿时感动不已，说道：“善长在此代全军将士谢过夫人。”说完对马秀英作揖致谢，然后李善长走进朱元璋的轿子，将此事一一的细说。朱元璋听完以后叫吴良将礼物收下，感慨万分地说了四个字：“我这夫人呐。”连绵的山峰间，一条大道伴随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向前，大道的尽头是如絮的白云，汹汹涌涌，让人感觉这大道是从白云处伸出来，又仿佛是白云将大道遮断了。部队整齐威武，坚挺向前，似乎顾不了去想这么多了。只有坐在轿子中的朱元璋能如此的悠闲，浮想联翩。朱元璋心想啊，上天待我实在不薄啊。我正在迷糊不清的时候，来了一位军师，我刚有些兵将的时候又来一位大元帅，如今我要夺天下，更有擅长这般能人治理后方，确保供给。我朱元璋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让他们拥戴我，为我卖命呢？还有秀英。这时候他忍不住又扯开窗帘，后面是他的随军妃子，这是昨天由马秀英做主给他娶的郭妃。郭妃实在太美了，美得让他觉得和郭妃在一起的时候便是在享受人世间的乐趣。他娇美却不撒娇，他柔嫩却舍得给予，他也是不在乎自己，而全在乎我朱元璋是否快乐。他朱元璋确实喜欢他的郭妃，从心里喜欢，他真想随时的与他在一起。可是他却明白，他对马秀英同样是真情，而且那是郭妃根本不可能代替的真情。他喜欢她就像喜欢自己的身体。朱元璋明白，她已经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将永远的不会分离。在蜿蜒的路上，部队有力的前进，这是他朱元璋的部队，这些年轻的士兵将要为了他去拼杀疆场，丢弃生命。他突然想起十年前在那座山脊上遇到的那位僧人。朱元璋在心里说：“我已经不是我，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平息战乱，一统河山。”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达到此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冯国胜牺牲是值得的，千千万万的将士的牺牲都是值得。 还有为我的马秀英、郭丽儿，都是值得。他们不是为我，而是为了天下百姓，为了一统河山。因为只有我朱元璋才能做得到这一点。坐在舒适的大轿子里，朱元璋这么想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日子倒也打发得很快，转眼间便到了君子山。这地方离铜陵只有十里地，常遇春率众将领来相迎。到了铜陵，常遇春带朱元璋在帅椅上坐定，便将战况详细的禀告。我军挥师南下，直逼铜陵，守将梅思祖原是定定手下猛将，强攻一日不下。我与胡总管使商议，由我假装在北面攻门，他率主力偷袭东门，结果一举成功，生擒元朝守将梅思祖，俘虏敌人25000人。只是趁我攻打铜陵、池州出援军之际，西南陈友谅派赵普胜连夜渡江偷袭池州，如今池州已经落入陈友谅之手。朱元璋听到赵普胜三个字，心头一惊，急忙问道：可是巢湖之战逃走的那个赵普胜？常遇春点点头。朱元璋不由得陷入沉思了。常遇春见朱元璋陷入沉思，又补充说：据报这个赵普胜勇武智谋，很得陈友谅的赏识。是啊，这个赵普胜的确了不得。常遇春的话使朱元璋想起早先赵普胜追杀自己的情景，要不是徐达为自己挡了一刀，朱元璋早就没命了。朱元璋在心里对自己说，面色不由得凝重起来。他侧过头去征求李善长的意见，问道：参议官看看此事该当何解啊？擅长认为眼下之计应速取池州。哦，说说理由。陈友谅杀倪文俊之后，又逼徐寿辉于安庆，其部下特别是赵普胜对其行为极为不满。此次陈友谅使赵普胜渡江抢占池州，便是深知池州与我们的重要，想借我之手除去赵普胜。如果我们围攻池州，陈友谅必不肯相救。听了李善长的分析，常遇春说：果然这样，破池州灭赵普胜也不是很难。李善长听了笑着说：池州要破，赵普胜却不能灭。说到这，常遇春更加是用着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李善长。朱元璋此时已经完全理解了李善长的用意，然后微微一笑补充说：对呀，当务最重要的是赶赵普胜回西岸，到时陈友谅必然会考虑到赵普胜，处心积虑地去除掉赵普胜，等他们自相残杀，我军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旁听了许久的胡大海这时候插话说：这个也不太难，只需要三面围攻，单留西面放生便可。朱元璋深知赵普胜的厉害，然后提醒：对赵普胜还是小心为妙。常遇春听了思考一会儿，终于又有了一个更为妥当的方法。他说：现在赵普胜极为嚣张，是不知道陈友谅此番灭他的心，所以 并不怎么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可以放出消息，不打池州，一直南下春阳、七都，兵到春阳，少部分南下，大部分暗伏，趁机不备，连夜往西袭击池州，必然一举可得。话音刚落，李善长立刻表示赞同，高兴地说：“ 嗯，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常胜也，不可先传也。常元帅深知用兵之道，我看此计可行。”朱元璋听了，稍作思考一会儿，然后点头说：“我看呐，就这么办。首先，烦请参议官以我的名义给赵普胜去信一封，大概是这么三层意思：一层，赞美他勇武智慧；第二层，说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与之相争，自是南下青阳七都，扫除元人势力；第三层意思，请他务必看在同是义军的份上，和睦相处；其次，信送出去以后，我们直接南下青阳；再次到青阳以后，常元帅、胡总管刘福等夜返回西袭击池州，我与参议官浩荡的往南前往七都，迎候元帅总管使凯旋前来。说完，朱元璋命令三军整装待发。正在这时候，北路军传来捷报，李文忠已经占领了六合。朱元璋听了高兴万分，命令李文忠即刻往东前去，将六合与滁州连成一片。常遇春听了大声地说：“哎，不妥！”朱元璋听了心中非常不愉快，斥责常遇春说：“如此良机正好扩大我地盘，迅速巩固沿江一带防线，有何不妥？”常遇春还要开口，被朱元璋一摆手拦住了：“行了，不要多说了，此事我已经想得清清楚楚。”对于此事，李善长与常遇春的看法相同，只是还来不及开口，他深知此事不妥，但是见到朱元璋对常遇春的劝告，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中等了已好久好久，你的手从指尖经过，只能碰却不能握，心里好多话对你说，你却看着我沉默，这样的相爱不是个稻草人，不能懂